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吞噬而来的能量，并不是说就直接能够为自己所用了。吞噬而来的能量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或者魂兽带给他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但和唐三自身的魂力相比，这些吞噬而来的能量都显得驳杂不纯。一般来说，唐三都会凭借自己的玄天功将这些能量瞬间净化掉，杂质的部分直接通过下次攻击输出体外，而净化后留下的一些能量用来补充体力和魂力，但也只是起到一点补充作用而已。以前吞噬而来的大多都是对方气血所化的能量，和唐三自身的能量相比，那根本不算什么。可眼前唐三体内吞噬而来的能量，却是深海魔鲸那恐怖的十万年魂兽自身的气血和能量，到了他那种级别，全身上下无处不充满庞大的能量。这样一来，就导致唐三此时身体所吞噬的能量甚至比自身的魂力还要庞大，压制的他的玄天功内力根本就无法动弹。经过压缩之后，这些吞噬而来的能量就像是固体一般横亘在唐三的经脉之中，幸好血液还能勉强流通，不然的话唐三也就醒不过来了。探查清楚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唐三不禁一阵无语。 这究竟怎么办？玄天宫内里被压制的动都动不了，就别说是修炼了，将这些能量排出体外更是不可能。现在我的身体就像是一个膨胀起来的气球，一旦出现一个宣泄口，那么排出的就不只是能量，同时还有自身的气血和生命。 静静地坐在海水之中，唐三的精力渐渐恢复着。正在他思考之时，突然右臂上传来温热的感觉，一丝来自灵魂的沟通传入脑海之中。小五的灵魂依附于十万年魂环和魂骨之中，是不能直接和唐三进行沟通的，只有回归本体后才能在灵魂能够控制的短暂时间内和唐三进行真正沟通。但是他现在毕竟是唐三身体的一部分，也自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唐三的身体状况，虽然不能真正交流，但传来一些潜意识的模糊意念还是可以做到的。伴随着唐三的清醒，沉睡于唐三魂环魂骨内的小五灵魂也清醒了过来。感受到唐三的身体状况后，他也是大为吃惊，但更多的却是兴奋。不管怎么说，唐三还活着，他的灵魂也还存在着。这使得小五的意念变得活络起来，通过自身依附的魂骨向唐三传出了意念。感受到来自右臂的意念波动，唐三心中一喜，以他的聪明马上就领会了小五的意思。 不行，把这些驳杂的固态魂力传入你的魂骨太危险了，一个不好会影响到你的灵魂。 小五的意思很简单，既然唐三体内的能量不能宣泄出去，那么就要将多余的能量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进行储存，只留下少部分在自己体内，这样一来他就能够凭借自身的魂力逐步将这些驳杂不纯的魂力化去，从而解除自己的危机。 你说我笨？ 唐三感受到了来自小五的第二道意念，紧接着他就立刻反应过来，眼中顿时流露出一丝喜色。 对啊，不能将魂力注入你的魂骨，我还有其他魂骨存在啊。 唐三身上一共有四块魂骨，分别是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十万年级别的蓝鹰皇右腿骨、十万年级别的小五右臂骨，以及背后的外附魂骨八蛛毛。简单的判断之后，唐三已经想到了用来暂时储存这些驳杂能量的地方。 小五的魂骨肯定是不行的，蓝鹰皇右腿骨也有一丝母亲的灵魂力量存在着，我自然也不能冒险。至于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那可是在头部，万一能量泄露冲入大脑，不死也是白痴。那么用来完成这个任务的也只能是背后的外附魂骨八蛛毛了。 精神力传入背部，唐三发现那寸寸断裂的八蛛毛已经重新生长出来，这不只是蓝鹰皇右腿骨的作用，也是八蛛毛本身的特性。 魂骨这东西，只要本体不被彻底破坏，有所破损之后都能够自行修复。当然，修复的时候是需要魂师本体提供能量的。修复八蛛矛本来需要不少的能量，要是平时至少会导致唐三一段时间的虚弱，可现在却根本不会，他体内的能量多得让人发愁。想好了办法之后，唐三并没有直接开始修炼，而是小心翼翼地通过精神力调动隐藏在自己眉心之中的瀚海乾坤罩。蓝光笼罩，从外面看，海滩上顿时失去了唐三的身影。但是用出瀚海乾坤罩后，唐三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本光芒晶莹剔透的瀚海乾坤罩此时竟然变得极为暗淡。虽然依旧能够保持瀚海护身罩的效果，可他却从中无法感受到那令自己灵魂也随之颤抖过的特殊能量了。 瀚海乾坤罩变得虚弱了，或者说他自身的能量减少了，难道说是这瀚海乾坤罩救了我吗？不可能，瀚海乾坤罩虽好，但也不能和那深海魔晶相比啊，而且没有我的指挥，瀚海乾坤罩又怎么能发挥威力呢？ 没有再多想什么，唐三开始了自己的修炼。首先，他小心翼翼地释放出了自己的八蛛矛，这绝对是个极其痛苦的过程，身体哪怕是轻微的动作都会传来剧烈的疼痛，更何况是释放出自己的魂骨。在八蛛矛破背而出的这个过程中，唐三险些昏死过去，他咬紧牙关，硬生生地忍耐着，汗如雨下滴落在他那已经破败的不成样子的衣襟上，剧烈的疼痛像是将他放在火焰上炙烤，体内胀满的魂力也因为他这个动作而略微的波动起来，他的经脉又一次承受了能量长满欲爆的痛苦。单是八蛛矛释放的过程就足足用了半个时辰，唐三身上残破的衣服已经完全被汗水浸透，咬紧牙关，他眼中充满了坚毅的光芒。 必须要尽快解决，眼前的这种情况持续时间越长，对我的身体就越不利。 八蛛矛在背后舒展开来，向身体两旁平伸，唐三开始试探着一点点地将体内那些驳杂的魂力驱赶向背后的八蛛矛。这个过程甚至比刚才还痛苦，就像是经脉中多了一块块金属，而此时他在挪动金属，这些金属块与经脉摩擦的滋味可想而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唐三的意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剧烈的疼痛已经令他全身的神经都有些麻木，本来情况不好的身体经过这严重的透支更是要渐渐坚持不住了。但是唐三的身体该有多么强韧，哪怕是这样痛苦的过程，他的身体依旧没有崩溃，还是坚持住了。伴随着能量的注入，一根根八蛛矛渐渐挺直，原本血红色的长矛变成了红蓝两色，那看上去浑浊的蓝色当然就是来自深海魔晶的能量。当第八根八蛛矛也被那驳杂的能量灌满时，唐三再也坚持不住了，身体缓缓地软倒下去，剧烈的透支和那撕心裂肺的剧痛他已经顶得太久了。这一次唐三足足昏迷了三天的时间，再次清醒过来时，唐三发现自己身体周围的瀚海护身罩已经消失了，而且自己也不是躺在海边，而是躺在一张看上去十分简陋的床上，嘴唇已经干裂，因为虚弱双眼都有些无法睁开，隐约中他听到似乎有人在交谈。 兄弟，听哥哥一句，这个人应该是船遇到了海魂兽袭击才导致身体变成这样，救他有什么意义啊？万一让紫珍珠那些人知道了，说不定还会找我们麻烦，我看不如把他那条漂亮的腰带还有格囊拿下来，然后再把他扔回海滩去，任他自生自灭就算了。 哥，你怎么能这么说？这可是一条人命啊！我们虽然住在这紫珍珠岛上，但我们可不是海盗，不能草菅人命。我的事你别管，我要救他。紫珍珠的人要是找麻烦，就让他们找我的麻烦好了，和你没关系。当初我就说了，不让你跟我来，你非不听。 好好好， 你做你的烂好人吧，我喝酒去了。不过你小心点，还是别让紫珍中那些人知道。 知道了，你走吧。 听到这些声音，唐三的意识渐渐清醒过来，他只觉得自己的眼皮很沉，虽然意识清醒了，但却很难睁开双眼。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后，唐三还是第一次面临这种情况。此时他的身体虚弱程度相当可怕，甚至没有可以催动的精神力，更无法调节体内的魂力，只能那么静静地躺着，任由身体自行修补。至于什么时候才能修补好，他自己也不知道。正在这时，唐三感觉到一条有力的手臂探到自己肩颈下，微一用力，将自己的上身略微抬起几分，很快后面就多了两个枕头。 你已经醒了吧？真难以想象，你的身体究竟是什么做的，在如此虚弱的情况下竟然还能不死。感觉上你至少已经超过10天没吃过东西了，身体也遭受了什么重创，就算是以我的医术也无法完全看清楚。既然你醒了，我先喂你吃一点东西，然后再吃些药物，这样你会恢复得快点。希望你那坚韧的生命力能够持续下去，因为我希望自己救下的是个活人。 啊，他知道我醒了？ 唐三心中有些惊讶，但从对方的话语中，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心地十分善良。一个温热的物体凑到嘴边，唐三勉强把嘴张开一点，一勺温热的稀粥已经送入他口中。勉强吞咽入腹，唐三顿时感到一股温热的暖流顺着食道进入胃中，再传遍全身，顿时舒服了许多，体内的每一条经脉也似乎在这温热的感觉中被唤醒了。唐三吃下了一碗稀粥，虽然他还是十分渴望再吃一点，可那个人却并没有再喂他。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